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178集，重逢。 那夜我的行军路线都是直接下达，没有和任何人商讨，却两次被伏击，所以我开始怀疑队伍里有汉蛇部的眼线。第二次脱逃的路上，我发现箭上有蛇毒，这毒从前丁涛在钢针上吐过，是鸿雁西山卖的东西。我当时背上烂得厉害，又在沼泽地里被追得紧，挨了些毒虫的咬，没扛住，天亮时就起了烧。 古今说到这里又停了，他把话说得很沉闷，屡次停下来，像是在反复确认，以防自己说错一个字。他知道接下来的话意味着什么。 我们的马都腻在了沼泽里，我走不了了。从图达隆旗往南走十几里，就是离北铁骑的常驻营。奇怪的是，那日没有人巡防，我让亲信小将先行往回赶，在原地等候援兵，结果从黄昏等到次日天亮都没有人来。我担心眼线会借此进入常驻营，所以硬撑着往回赶。我九死一生地回到营地，却被卸刀扣押，在关押鞭杀俘虏的牢棚里待了一宿。第二日被押入前帐，由常驻营的将领郭维礼主审。 古今略到了受审详情，他也不愿意回想，那对于他而言不是身体上的疼痛，而是某种念想的坍塌。他用极轻极轻的声音说， 他们说我是私通汉蛇部，让那爷图达隆旗更东边的先锋队全军覆没，并且剥夺我军中凭借，要我交代是否受人指使。我没做过的事情我认不了，我质问常驻营为什么前后两次忽略我的求援军报，他们声称没有收到。按照军律，我要经过三将会审，再由现任统帅亲自画勾才能斩。但是郭维礼一口咬死世子重伤未愈，他们有代行之权。若非陈阳当日正好赶到，我已经见不到公子了。 沈德川用银针挑掉了烛芯，那火光灭了一团，他盯着那撞着垂泪的烛，在顷刻间已经闪过了无数念头。他甚至不用陈阳和古今提醒，也记得在兵不认输里，这个郭维礼是萧金明一手提拔起来的人。萧迟也沿着雷惊蛰留下的痕迹一路追到了旧营地的北方，他下马抓了把土，看向前方，威敛起了双眼。谭太虎眺望山峦， 继续往北就要踩着离北的边线，他们不敢往那头去，只能分而逃窜。主子，我怀疑他在六人，这样追太吃力了。 他确实在六人。 萧迟也松开手指， 又是小谷流窜，用大网自然兜不住，但是我们就此分散反而会落入对方的陷阱。他不肯跟我正面打，就是因为吃不住禁军的冲力，担心自己的人被打散了心。他们熟悉这片地方，所以千方百计地想要引诱我们也分散成谷，好逐一攻破。 我们没有足够的骑兵。 谭台虎审视地形， 这狗子也太狡猾了。 不忙。 萧迟也站起身，猛巡视而归，落在了萧迟也的肩头，跟着萧迟也一起立在夜风里。风簌簌地吹动了草丛，迎面散开了几缕柳叶。 五兵之中为火最烈。 萧迟也再次上马， 我要一把火烧得他无处可藏。 谭太虎跟着上马， 但是此地多树木，若是烧起来，火势只怕会蔓延到离北草场。 萧迟也在马上笑出声，对着谭太虎道， 我不是让你烧这里，走去沿途大小村镇给他们张贴告示，但凡窝藏匪盗者一律马前斩，但若是通报禁军，就依照人头称量铜钱，有多少我赏多少。还要告诉他们，此州马上要颁布征兵告示，去了别的没有， 一日三餐都能供应，其中以德国禁军赏钱者优先。雷惊蛰既然不愿意被我们找出来，那我就要他自己撞出来。 谭太后犹豫再三，还是说：“ 可，咱们不是没钱了吗？” 回去如数报给兰州。 萧迟也策马，又勒马回头。 二公子几把铜钱都掏不起了吗？ 谭太后神色讪讪。萧迟也转了转扳指，神情冷酷地说：“ 哦。” 雷惊蛰端着碗蹲在猪圈边，他饿了一日，把这些来之不易的苞谷面全部塞进了口中，再狠狠地吞咽下去。他身边还蹲着个下属，是个跟丁桃差不多年纪的小鬼头，却壮得像头牛犊，吃饭跟雷惊蛰一样凶狠。厨房敞开的窗口探出个人头，用炒勺敲着锅沿喊道：“ 哎，还剩点汤水，吃不吃？吃就麻溜了来接。” 吃吃吃。 立雄嘴里的苞谷面还没有咽下去，就赶忙起身往窗边跑，一边用手背抹着嘴，一边把碗伸到锅旁边，眼睛就没离开过那清汤寡水。厨子刮着锅底：“ 哼，食量这么大，让你哥踏实的找个活做，也不至于饿成这个样子。”“ 我哥是要做大事的。” 立雄看那汤水要从边缘漏，就用手指抹了一圈，搁进嘴里吮干净了。厨子也是个壮汉，扯了围裙抹着额头上的汗，看立雄虎头虎脑的，就顺手也给他擦了擦，嫌弃的：“ 脸黑得跟个锅底似的，家里头也没个人照顾。哎，你整日忙什么呢？给孩子也拾掇拾掇。” 雷惊蛰对厨子露了个憨厚的笑容，嘴里还嚼着咸菜。立雄小跑过来，献宝似的把汤水倒雷惊蛰碗里，殷勤地说：“ 哥，你吃。” 乖仔。 雷惊蛰也不客气，仰头就一口气喝掉了。他喝完就看头顶的太阳，被晒得流汗，他抵着刺痛的眼睛挪了下脚，低骂了声：“ 干他老母，干他老母。” 立雄有样学样，起身给雷惊蛰挡阳光。雷惊蛰的胳膊撑上膝头：“ 外边什么样？” 立雄伸长脖子望了一圈，小声说：“ 还在查呢。” 雷惊蛰面露烦躁，他垂下头，脖子后边露出个蝎子刺青，正淌着汗。他逃离此州后就散了人，只带着个自己养大的傻小子混到了官道沿途的镇子里，坐看禁军被溜得几头跑，就等着萧迟也耐心不足散了兵马来追自己。谁知萧迟也半点不躁，反倒沿路放了这把火，烧得各处人心惶惶。立雄纳闷道：“ 哥，禁军的赏钱那么少，都不够兄弟们吃酒用，怎么还那么多人去啊？” 雷惊蛰汗层层的眉毛下边是双极亮的眼睛：“ 就是因为少，这人开的价格正好。” 萧迟也若是把赏钱直接划到几两银子的价格，平民百姓就未必肯替他当这双眼睛。中国近年多灾，土匪霸道，价格越高说明越不好干，是保不齐就会丢性命的事情，但是几把铜钱就值了。只要发现刘匪的踪迹，跟禁军通报一声，这事儿就干得没人知道。几把铜钱嘛，转头花掉了也正常，就是这群土匪回头寻仇也找不到人。立雄被晒得浑身是汗，他看向雷惊蛰：“ 那咱们怎么办啊？哥，要不就他娘的干，他才两万人。” 雷惊蛰也焦躁，他对萧迟也的意图再清楚不过，萧迟也就是要逼着他们躁动，再也藏不下去。但是他很清醒，他知道自己带着的这些人全部都是在东边两州跟乌合之众打出来的，没受过正规军那样的训练，一旦抛弃了现有的优势，对上装备精良的禁军就要头破血流。然而再藏着也不是办法，雷惊蛰能藏得住，那些平素吆五喝了惯了的下属能忍得住吗？雷惊蛰流着汗，盯着脚下的土粪：“ 这人有点阴，不会顺着那套仁义道德跟我玩。我看他根本没有往北边设防，就是要把我们挤过去。 他明知北边是李北，赌的就是我们不敢去。呸！ 可他妈！雷惊蛰憋屈的啐了口唾沫，他还真不敢去。 再等一夜。 雷惊蛰忽地站起身， 去跟六儿说，让他今晚就通知还在镇中的兄弟，形势不对我们就走，大不了先撤回洛山。我有的是精力跟萧迟一耗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